送了收了那些话，只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这样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之中 我的眼泪你

山泉寺别走，换杯肉丝手，清凉别张口，满足狼的胃口，等怂恿的烫了手，等看懂的欢乐自由。 北京市